好，阿马仔都嚟咗啦 ，Hello 马仔， 大家好， 喂，系啦，咁轮到我哋讲啦，系嘛，分析下啲真系要分析嘅嘢啦，系嘛，系啦，嗱，咁马仔都啱啱睇完啦，咁啊新鲜滚热啦，喂，但系马仔都觉得套戏都 OK 嘅， 我觉得系可能我即系如果你话导演手法冇乜噶，咁但系套戏砌埋咧，即系除咗啲人佢啲同学啲样太骑呢之外咧。咁如果講娛樂性，咁成套睇嗰陣時候又唔覺有咩話好大問題嘅，即係如果你話純睇佢即係夠唔夠爆谷啊，即係娛樂嚟講，咁睇都叫做舒服。咁我自己收貨嘅，我如果覺得就，因為佢佢當你睇曬之前嗰啲蜘蛛俠啦，咁佢都冇再提之前啲嘢，咁佢當即係播翻落去美國隊長三咁一路做落嚟咯，你當。 咁你唔覺唔覺得佢？啲位置就係專登可以倒轉嘅嘢就倒轉做啊，所以坐歪嘅就坐歪啊，咁啊好專登去出嘅咧。 都有啊，咁變咗係睇嗰陣時咧，你同埋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都係佢呢套嘢就Marvel啊，睇嗰陣時就。 係啊，都係有呢個問題嘅。你睇嗰陣覺得好似咧，我之前都講過個例子，就好似你喺《賭城風雲》入邊出賭神咁啊，即係好似因為借咗個人過嚟咁嘅，甚至乎再嚴重啲。是亞視拍大時代嘛，即係你有齊曬呢個啊，佢又唔係叫方展博啊，佢改名，但就算佢叫埋做方展博咁啊點啊，即係劉青雲啊，叫埋做丁蟹咪點咧，鄭少秋咁冇用啊，你覺得佢好似隔離台借咗啲人過嚟咁嘅啫，呢度根本就唔係大時代嚟嘅，即係個感覺有啲咁嘅奇怪，好似睇緊燒 A 筍咁啊，即係我之前有提過啦。咁呢个感觉都共同嘅，因为系连台湾啊，连嗰边啲人都有咁嘅感觉。咁到底系导演专登即系佢咁犀利，专登咁样做啊？但其实佢系领嘅嘢，所以做咗个咁嘅效果啫。 系呢个唔知啊，因为无论你系啦，你 buy 唔 buy 都好咁，但系即系就算你嗰套戏，好似我咁觉得 O K 好睇啦，又系啊 Tasco 觉得唔得啦，咁但系即系睇出嚟都觉得系套戏同正常 Marvel 啲电影唔同 唔係，即係我所謂覺得唔得係喺一啲技術上嘅啫，唔係話套戲娛樂性嗰啲嚇。如果你乜都唔好理，你唔好理嗰啲咩叫做咩叫電影語言啊，咩佢裏邊有冇用錯 grammar 呢啲咧，唔係英文 grammar， 即係你講我就係講話你動咗都死亡 fact， 跟住又唔死人呢啲咧，唔止嘅，仲有好多嘢㗎，仲有 double 咗嘅 opening 啦，我一陣會講嘅呢啲咁即係好多呢啲奇奇怪怪嘅位置。之外，咁你唔理噶嘛？你佢啲普通觀眾，你理得佢呢啲嘢啫，係咪先？係咪？ 係，我咁或者 你 睇佢 配樂啊，佢都唔會特別留意啦。求其後面有聲就算數，係咪？即係啲配樂唔係做得特別好啦，咁嗰樣嘢啦，係咯。咁呢啲一般觀眾唔會理嘅，係啊。咁我係覺得呢啲就唔好啫，嚇。咁但係你話套戲本身，咁你梗係睇得過嘅，係 OK 嚇，娛樂性嗰樣嘢足夠嚇嚇。咁但係如果你要技術啲睇就唔係咯，即係包括啲演技嘅嗰樣嘢咧，係好多唔到嘅個位嘅又做得嚇， 係嗰啲 fan 比較特別差啲，呢個就 其實主角都係一般嘅啫，但係就好 好多班叫做 OK 啦，係啊，跟住大旗嗰啲就比較差啲啫。 唔輸，但係有竟然我見到好多人讚佢哋做得好，咁其實我諗佢所謂做得好係佢本身個角色塑造啊嗰啲嘢啫，佢演出係咪好係另一件事嚟噶嘛，係嘛？即 系 演出啊！我所谓真系演出，真系讲演技啊！其实我觉得呢套戏入边唔知点解觉得佢哋点解咁，即系其实佢哋做电视嗰阵都唔系咁样嘅，系有做电视噶嘛？好似嗰个 MJ 又做电视咁，唔系咁嘅，即系生鬼啊！你做电视一定系生鬼嘅，冇得唔生鬼嘅。 个跳晒舞啊！ 系啊，你冇咁啊冇咁严重，但系即系嗰啲电视剧系好搞笑啊咁噶嘛，咁就你觉得好生鬼。咁呢套戏咧，当时点解佢真系？嘟嘟地咁嘅咧，睇落去真系有啲吓。 但系我成日觉得好似呢台好似特登，佢好似全部有少少低低地嘅，其实啲人我唔知点解。 咪好偷嚟啊！好似即系佢成队嗰个咁嘅所谓校制常识问答比赛，啲人都系怪人啊，咁样咯。 系啊，好骑呢，要整到个都系。 系。即系我自己系唔中意嘅 ，OK， 我自己系唔中意 ，OK。你话角色塑造啊，我唔中意 ，OK， 咁啊冇办法嘅，呢啲个人因素啊，我就冇一个讨好到我嘅角色就唔得，咁同埋咧，其实佢呢个架构系咩嚟咧？其实系柯南嚟啫嘛， 系似啊， 吓， 所以根本就有啲系大人嚟嘅，即系有啲毛利小五郎啊，咁啊 Iron Man 啦，系嘛，即系 Iron Man 咪毛利小五郎加呢个阿拉博士咯， 系， 吓、啊，咁啊拍片其实应该系毛利兰啊，如果系咁啊，系嘛，我唔知啦，系啦，定系肥仔系毛利兰啊，我唔知啊，即系其实佢个基友系肥仔啊嘛， 我唔知啊，定系变咗叮当啊呢位， 系我唔理佢啦，其实一样嘅，都系搞基。咁好啦，咁佢嗰班咁嘅同學仔，咁咪就係跟住阿柯南咪有班細路嘅，即係又係翻得叮當嗰班啦，即係嗰啲對應角色啦。咁你又係有個係串串供，即係以為自己好叻仔嗰啲啦，係啦，即係嗰啲阿佛仔嗰啲咁啊，咁啊呢度變咗阿 Flash 啦，即係阿印度仔啦，係 啊， 即係呢啲啦，係咯。咁其實又唔係話對應曬，不過你意思即係有啲類似咁樣嘅。嘅同學仔咁樣啦，但係班同學仔其實又同件事又唔係咁關係嘅，咁淨係跟住個主角出去入咁，即係有啲咁樣感覺啦，係啦嚇，咁、啊、都好似都今次都向日本取咗唔少經嚇、啊，我感覺上嚇、啊，即係甚至乎呢啲玩具點樣去對應嚟出呢啲，我睇怕佢都同阿 Bandai 嚇、啊、都學咗唔少嘢先嚇。 嗯，唔知啊，今次玩具嗰方面好似話就都幾好賣嘅。因為可能佢嗰個眼啊，因為即係你平時你你嗰個蜘蛛俠即係面具冇乜嘢玩噶嘛，正常你冇似 Iron Man 揭開位著燈啦，你啲人要玩棋嗰啲就咁佢今次隻眼係啊，識眨眼嘅，咁啲僆仔又中意，咁同埋我記得戲院入邊真係啲阿媽同呢啲即係十歲八歲嗰啲僆仔係好多嘅，今次係。 我覺得佢啲玩具可以整翻五百幾個功能佢咯。 嚇！ 我係僆仔，我要 instant， 我要 instant kill 嗰個功能啊！突然間隻眼變咗紅色兩點噶嘛。 哇！佢因為玩呢啲嘢，啲細路仔好中意嘅，即係啲分神咁樣，你個外掛啊嘛，即係話。 唔係，咁你都作為一件玩具，我都希望佢有多啲嘢玩啦，冇理由件嘢冇嘢玩噶。咁作為玩具啊嘛。咁但係問題 戲入面都係咁樣玩，咁變咗啲僆仔睇。 問題就係呢個就 Bandai 嘅路線，就係一個產品向 取向 啊嘛，跟住兒童向啊嘛。咁我覺得佢呢今次完全向咗呢個方向，仲啟發埋呢個啊霍治嚟緊啊，神奇俠都想咁走。咁呢個方向當然你喺市場上啊嗰樣嘢係冇問題嘅，因為如果你喺戲院，你可以哇，你可以叫到啲人即係帶埋細路，咁你起碼都四張飛啦，一個都係嘛最少啊。 系， 咁喺呢件事上面咧，哇！你个票房真系几倍级嘅，大佬冇得输嘅，真系。如果做得到嘅话，咁今次证明都系做得到。嗱，咁呢样嘢做得到咧，唔代表套戏拍得好啊。 系， 因为你睇翻 Bandai 啫嘛，咁你发生咗咁多次咩无面超人好多次，其实卖得产品嗰啲，又或者其实系咪套嘢好？其实好多时有时真系唔挂钩， 唔挂钩。 有时好睇嗰套咧，反而冇咩卖嘅。佢反而套可能就冇咁產品向嘅，因為好產品向嗰啲咧，佢哋有時會因為佢有玩緊嗰只公仔，玩嗰樣嘢，佢會唔知咩更加中意嗰套嘢嘅。 嗯， 即係佢係唔好睇都冇所謂嘅，佢會覺得好睇啊，因為隻嘢好玩。咁變咗係真係有個咁嘅 chemistry 喺度喎，你唔到你唔去即係去 study 呢樣嘢啊。咁似乎佢哋而家都開始走呢個路線。咁如果你開始走呢個路線，亦即係話你嗰啲戲咧。会即系会开开始唔好睇嘅，即系你尽净系就谂市场啊， 系变广告啊，继续好似好翻， 即系如果你平衡到，当然系有可能嘅，但系唔系咁易咯，即系你可以套嘢都好睇嘅，又可以卖到嘢嘅，又可以取悦到即系再多人喺你，如果你做到几个方向都做到，当然系好事啦，但系我谂佢唔会 care 嗰、那个即系电影咪真系好嘅呢样嘢咯，即系第一样放弃就是电影好唔好呢样嘢，最紧要票房好，玩具好系咪啊？我再讲一次啊，票房好唔代表套戏好啊。 嗯 ，OK， 就算你话比分比到咩九啊几都，真系唔代表乜嘢嘅。即系其实而家咧，其实你只可以证明咧，好多人中意同埋 buy 啫。 嗯 嗯， 帮人 buy 系咪代表对拍得好？唔系定嘅。 嗯， 系啊。咁好似呢套咁，我就觉得佢有好多技术上系唔好嘅做得。系啊。咁、嗯、但系你一般人唔会 care 呢啲嘢。咁啊，新年都睇过啊，咁不如新年都讲下先啦，即系等之再长讲啦。 系啊，新年有冇啊？ 咁呢套我觉得即系你话睇落好唔好？好嘅，分嘅， 但係咧佢比起加菲仔嗰集我實在係中意嗰兩套多啲啊，上嗰兩套應該係咯。咁佢今集尤其是係佢變咗做蜘蛛俠嗰陣時咧，好多時佢揈嚟揈去嗰啲鏡頭啊，或者係甚至連秃鹰啊，佢着咗甲之后嗰啲镜头咧，啲特技做得唔好嘅，即系好獅子人嘅。 獅子人 系啊，呢个我几唔中意嘅。咁但系 其实我之前睇啊呢个华盛顿纪念兵咧，佢个画头影得多，嗰度就几好嘅，嗰度真系做得几好嘅。 系 啊， 嗰个佢似翻个人，真 系 有个人喺度咁 佢真系人做啊嘛， 系啦， 个 真人咁样爬塔咁样，顶多系黐翻背景咁样咁嘅啫。 片雕啊，大佬，系啊，即系有真人扮皮套咁样做嘅。佢啲跳跃系有力量嘅，你睇得到系。 系。咁但 系 佢， 但系其他时间就冇啦，咁啊跳咗过去啦。 唔係，雖然 好似個 game 人咁嘅。 係佢雖然佢有扮一啲即係所謂嗰啲要坐一坐低咁先跳到嗰啲，咁但係你都睇落去冇力嘅嗰件事。 冇嘅，冇嗰個物理系統喺度嘅，你睇到。 有個動作咯，但係冇力嘅。 有個動作係，但唔覺得佢有重量嘅。 係啊係啊。 嗯。 咁另外， 華盛頓紀念碑嗰段的確係拍得好嘅，我成日成套戲拍得最好嗰段。 係。 嗰段我係覺得佢拍得好，同埋係啊 Michael Keaton 同佢喺車度講嘢嗰段，直接佢行埋入去個舞會嗰段都係 OK 嘅。但你話嗰段嚇親啲細路啊嘛？ 係啊係啊，因為 你解釋一下點解會嚇親啲細路？ 因為咧佢突然之間喺個背景嗰度咧加咗啲好低頻嘅嗰啲，即係通常咧你睇啲鬼片或者恐怖片咧，即係有嘢出現之前咧會突然之間有啲聲。咁樣咁喺背景度出現嘅嚇，咁佢又係咁整嗰啲聲咧，就搞到啲僆仔咧唔知咩事啊，因為佢哋嚇就嚇親。 你講嗰啲僆仔好細個㗎，唔係講緊嗰啲後生仔啊，唔係嗰啲意思啊，幾歲嗰啲？ 咁啊，係咯，個個都問，係啊，問咩事啊，咩事啊，好驚啊，咁樣。咁我都覺得 兒童向，但係你又嚇細路咁啊，做咩咧？ 係啊。咁點解要咁樣做呢？即係大家都 feel 到啦，嗰樣嘢都唔使喺話咩音樂又成啦。 佢加啲咁嘅重音落去。 係啊。咁啊，係啊，依家搞到啲小朋友驚，仲唔好添，係咪先？係。係一個。 嚇到瀨屎 咁啊！係一個唔該喺度喊啊！啊乜？咁嘅話，咪破壞曬成套戲嘅氣氛。 咁呢個睇下你間戲院啲音響啦、我睇嗰度咧就冇話好重嘅，即係佢係嘅，係恐怖啊！嗰段啲音樂整得，但冇話好重 base 咁，我又冇特別覺得係，即可能你嗰個音響靚啊，我唔靚啊，冇乜特別啊 ，OK 咁啊，有啲懸疑音樂啫，咁可能你個音響靚啊嘛，咁咪有啲重 base 咯，係咪咁 啊？可能係啊， 係可能係啊，咁佢間冇咁靚啊，冇咁嚇親咯，係咪會唔會咁？ 咁Birdman 都做得好啊，即係 Michael Keaton 係 Michael Keaton 係 佢主要係蝙蝠俠喎，呢度佢即係佢揾佢嘅目的係，因為要串一串啊 DC 啊嘛， 係佢仲 串雲嘅要 係直情做翻嗰個 串雲咯， 喺個天台嗰度咧，喺個角落頭咁樣跪喺度，然之後望住地下咁樣咁嗰個動作，佢又做翻嘅，直情係。 係嗰只翼仲搭咗喺個腦度啫嘛。 係。 咪佢嗰個根本喺個翼跟住降落咁嗰啲動作，咪就係以前啊蝙蝠俠喺個即睇個天花板砰咁打落玻璃落嚟嗰啲一樣嘅，空降嗰啲啊。 係。 係。 咁啊，當然佢呢度啊冇咁型嘅，但係佢即係。呢一個新嘅秃鹰嘅造型啊，同埋佢嗰個表現手法，其實我幾鍾意嘅。即係睇落去冇唔係，即係佢都雖然你話去唔去到做到大 boss， 我覺得都未得。但係呢佢都你話喺呢一集嚟講，佢擔到做一個佢呢集嘅大 boss 啊，咁我都覺得 OK 嘅。真系有， 咁比起《赌神二》入边啊，罗家英饰演嘅秃鹰好好多噶啦，已 经咁可以咁比。 原装，一系睇动画版秃鹰又唔系好劲嘅， 系 係啊，咁佢其實呢個片比提動化嗰陣時候，我覺得係。 咁但係佢原先嗰個佢唔係裝裝備㗎嘛，係咪？即係佢係可以吸人哋嗰啲。啲能量啊，即係甚至可以令到自己行翻翻。 呢個係九二年嗰個版本嘅，但係平時 哦呢、這個係哦咁樣 ，OK。 即係平時一身嗰啲版本冇嘅，都係一個識飛咁樣。 哦咁樣嘅啫， 咁啊阿叔咁嘅嘢。 哦， 係，我即係真係阿羅家英嗰個版本係咪？ 嚇、嗯，咁、啊、但係如果新咗歐騰眉嗰個咧，佢好似就俾阿白嘉耀博士唔知整咗咩咁改造喺夢裏邊嘅。 哦， 即系欧腾眉嗰个动画版就个白嘉莉博士好劲嘅，咁啊整多多嘢嚟对付蜘蛛侠嘅，即系， 嗯， 吓咁啊唔同嘅个版本都，咁但系其实呢个版本都算即系而家呢个机械着即系都叫甲啦，佢嗰件咁样都几型嘅，即 系。系啊，我 都好 过 有条绿色阿伯喺度飞， 系啊，佢嗰、那个 光头咁飞咩？ 嗰、那个绿色 罗家英嘅都系嗰个，佢仲要施展佢嗰个鹰爪功系用脚出噶嘛，好臭噶嘛。佢到最後都有嘅，就是、想抓住嗰個貨櫃啊嘛。不過佢當然佢係依個強化撈打啦，佢直情係撈打啦，一個人外露嗰啲叫撈打啊嘛。佢嗰個撈打嘅形式咧，佢而家呢個呢樣嘢係。 咁呢套我覺得都即係其實你話佢係咪有即係其他嗰啲嗰啲學生啊嗰啲，咁我覺得都。是啊，咁樣擺落去啊，真係幾奇怪一間嚇，你話一間美國學校咁樣，但係國際到咁樣，即係 嗱，唔係，係個比例啊！你話間學校裏邊有國色人種真係㗎，係一定係添嘛。咁但係你話哇，點解個比例係白人少到咁少數，唔係幾合， 好似連 好合個情況啊！ 連啲老師啊，不過老師又唔係好多影啦，佢通常都係影嗰個體育老 師。老師正常㗎啦，已經係叫做起碼都有啲白人，有啲黑人啫， 有啲白人黑人咁嚇。大下校長係 老師有白人黑人阿差日本人都係正常嘅喎。係。但你老師因為人少啊嘛，咁你各個人中有一個都好合理。但你學生嘅人多嘅時候，但你一望落去咧，咦點解白人咁少嘅？同埋就算有白人都有啲怪啲嗰啲嘅，即係你係咪講話咩俄斯啊咩咁嗰隻白人，即係唔係話美國仔嘅美國妹係少數？咁你唔會㗎，嗰個係美國嚟㗎嘛？你搞清楚先。 唔係你一睇落去。係 咯。 點解嗰個？鬼妹是 在特殊學校嚟啊！嗰個成係 連頭髮都白埋嘅咁樣咁你鬼鬼？ 我哋講嗰個啊，佢哋話黑貓嘛，但係應該唔係咯。 唔知啊，嚇、啊，即係嗰、那個行出嚟好搶噶，你一眼望到，有個靚女喎。 我又真係冇乜點嚟喎，真係去咗啲咁嘅事。 因為個個都黑 有 我特別白啊嘛。 我咁樣 係佢報新聞咯，話 Betty 啊，我叫嚇。 啊咁、啊、又系啊， 哦，白妹啊， 有几个咁样睇得下，咁啊，梗系抢下啦，系咪先？ 我睇就唔睇得下噶啦，不过叫做系咪白人啦？ 吓、啊， 唔系嗱，你搞清楚先，黑妹又靓女噶， 系 亚洲女都有靓女嘅，系咪？即我而家唔系讲紧嗰个种族歧视佢啊，系佢揾咗好多好骑呢样嘅人嚟去演，咁到底佢系想？拍到一種多種族嘅感覺，但其實佢調翻轉嚟都貶低緊你呢啲有色人種咧。我有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我覺得感覺上係 嚇，我有好大嘅 question mark 㗎。 佢全部啲人都係騎呢，連講嘢都係咩？佢嗰個問答比賽， 係啊， 佢 show 嗰班友都係騎呢怪嘅、嗯。即係、那個、就算你冇話咩個女主角，那個、即係 M K， 我角色都係騎呢怪嚟嘅。 M J 嗱，好多好多人咧睇咧就以為阿黑妹係女主角嚟 嘅， 其實 係 錯嘅。因為如果 呢 佢個位其實係坐，即係阿 MC 都係女主角嚟嘅。如果大家識睇啊嚇，因為佢就等於咧有啲戲入邊啊，個男主角咧其實好迷戀一個女明星定唔知一個明星咁樣嚇。係。咁啊，成屋佢啲 poster 就係睇嗰啲嘢，甚至佢現場有去過揾過佢點都好。但係其實個真正女主角就係住喺隔離屋嗰個唔起眼嗰個女啊嘛。係 啊， 其實呢度係一樣嘅，但係我唔知點解好多人以為嗰個黑妹係女主角咁，點解咧？因為佢嗰個 MC 雖然。是成日只是好像出一出，但他是很刻意的出得。 是啊，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经常都会在他们附近的。出现机会是。是啊是啊，高过那个黑妹啊，是不是、 嗯、 你懂不懂看的啫，你不懂看就觉得喂那么主角喜欢那个就是女主角咯，即你很直接会这样想的。 啊 正常不会。 这套戏就是不是。不是因为这套戏他是玩了很多 twist 啊。twist 位啊，呢、這个其中一个啦，即系将女主角锁尾呢样嘢啦。 系， 即係你會以為嗰個黑妹阿 Liz 先係女主角，唔係啦，其實 MC 就女主角啊嘛。乜、我冇 surprise 喎，最尾講真嗰句。 哦，冇，佢特登嗰一排係好明顯噶， 好明顯係啊，好明顯嘅、你又要上華盛頓紀念碑，佢有佢嗰個 MC 又唔上。 係啊。 係啊。 係好好特別嘅佢個角色，係你睇得到係好特別，即係唔係話一個佢其中一個同學咁簡單嘅。 咪佢留堂嗰度啊，都無啦啦攝咗喺度啦。 咪咯，咪咯，唔係因為事實上咧，佢揾嚟呢一個女演員咧係好出名嘅， 係 即係呢一個係星嚟嘅，本身其實係即係佢哋嗰個年齡層嚟講啦嚇，係喂佢上時裝雜誌㗎，大佬你諗下 係 model 嚟㗎嘛， 係佢 model 唱歌跳舞乜都齊，係其實偶像嚟㗎，淨係 idol 嚟㗎。雖然佢咁嘅樣 子，即係如果你係外國嘅識呢啲嘅人，咁你一睇，喂，有乜理由咁大嘅卡士會係一個 side character 啫？係咪先？ 佢唔係話大紅星，但係以佢哋嗰個年紀嘛，因為你有僆仔嘅星噶嘛， 係。 咁同埋佢呢啲係由迪士尼嗰啲 Disney Channel 開始做嘅， 係咯， 即唔係新人嚟㗎，其實都細個已經喺度嘅。咁你變咗你呢啲咁佢哋就識㗎，梗係我哋唔識啫，係咪？即係呢班人望落去，我哋邊個識啊？係咪？即係呢個肥仔其實都係有做㗎，有做戲㗎，有做電視劇㗎，應該講唔係戲啊，電視劇。咁你有冇睇先？咁我哋唔會睇㗎。你嗰啲係啲僆仔劇嗰啲咧，真係佢講翻學嗰啲咧， 係 咁你唔會睇啊？理論上係咪？ 嗯， 係咯。咁佢呢個 MC 叫做咩嘛 ？Sandaya 嘛。 係。 其实佢啲血统都好乱噶，其实你都咩人？你睇你真系睇唔出，佢系捞起中国人啦、啊，定系泰国人啦、啊，定系阿叉定唔知乜嘢？咁其实佢都系又有黑人血统嘅， 哦， 好怪嘅，总之系啊，但系佢个样又唔系好似，你又觉得佢似啲亚洲人，定啲似定系似啲 印度， 即系阿叉咁嗰啲多嘅，即系啊，好怪，佢又唔系似黑人，但系佢又有啊。我唔系咁个样都有啲中国人噶，有少少噶，即系亚洲人噶，少少系啊系啊，即系好乱噶，你睇落你都唔知佢咩血统嚟。 啲身形又唔似，只脚好长喎，又高。 唔系，其实身形几好噶，不过呢套戏佢冇点影出嚟啫嘛。 即系佢特登整到成个啲头发要煮菜又黑到好紧要。 事实上着衫系靓噶，如果你睇翻佢做嗰啲时装嗰啲， 系。 唔系，当然啦，我都讲过啦。有时时装 model 唔系讲样靓嘛，哇！你睇下佢嗰啲几骑呢，嗰啲阿拉姑咁嘅样，系咪先？ 嗯， 咁佢系可能系中意怪样， 系咪平时冇咁衰啊？总之一套戏啊，整到特别衰啊要。 我平时都唔系咁嘅爆炸头嘅，都长头发咁懒靓咁嘅， 系啊，靓女咁嘅样 啊，佢扮到靓女咁嘅样先啦，最少啊。 系咯， 我就觉得佢个样底就真系唔得噶啦，老实讲 系。个样唔系靓咯，但系唔系好似套戏咁衰咯，总之。 嗯。 唔系嗰啲阔口阔鼻又颧骨好高咁嗰啲噶。 嗯。嗯， 系啊。 唔系佢等阵整个乌咁咯。 唔系歧视佢个，唔系歧视佢个种族啊，系佢真系唔靓啊，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你揾个中国妹嚟，咁你好多中国妹噶嘛，你唔使揾嗰啲，佢哋好中意揾啲丑样噶，你明唔明啊？ 系， 我哋觉得丑样嗰啲啊，唔知点解咁啊，又或者嗰个女其实平时影都唔系咁想，佢拍到戏咧就好丑样嘅，变咗系，唔知点解会咁嘅，系啊，咁啊，佢哋中意啦，即系呢个好明显就系、其实佢唔识拍女嘅呢一个导演，不过有几个识啊，系啊 ，Michael Bay 比较拿手啫， 系， 系啊，咁佢呢个拍咗出嚟咧，就拍到嗰班人个个奇奇嚟嚟咁嘅，的确。咁啊，我唔系好受啊，真系。 人哋阿美姨都唔得喎，拍到。 哇，系喎，真系喎，今集差咗啊，大佬。 系。 唔知佢系咪肩得劲低手咯？ 成 条 半老眼中粗咁咯，成个都系。 冇咗啊，系啊。 好瘦啊，同埋系好瘦，系。唔使咁瘦啊，上集咁即系上次 Super Warm 咁啱噶啦， 咪想自然啲啊，今次好似夹硬谷到咁，即系点啊 ？keep 到唔走啊？ 瘦得滞啊，瘦得滞，真系瘦得滞。可能谂住瘦啲，咪后生啲咁样，又唔系啊，瘦得滞反而老咁。 系啊， 咪好似周润发扮。 系啊，周润发反而冇咁瘦啊，瘦得滞啊，而家系啊，过龙啊，系，唔似赌神啊，大佬， 肥翻啲好啲。 喂，赌神肥啊嘛，赌神食朱古力噶嘛， 系咯，肥翻啲好啲。 肥翻少少，即正常健康嗰只，我唔系话变成得事。 唔系变肥佬，系啊，即正常啲啊。 即有翻少少正常嘅，系冇话唔好 lift 晒咁，即系收翻成。咁啊尾呢度就有少少咁嘅状态啦，你见佢。咁但系佢都着啲小背心咁样嘅。 系，但我唔知点解连阿荷兰仔都响套嘢拍得冇而家出，即系去啲即系出席啲而家啲记者会或者首映嗰阵时候，我觉得而家靓仔啲喎，点解响套嘢入边冇咁靓仔嘅？系。 不过呢套影到个人都样衰噶。 系啊， 系咯，佢影个个呢套戏影紧个人都比正常样衰咗嘅。 系佢系得两个人冇事咧，就系得阿罗伯唐尼同阿 Happy。 Michael Keaton 咧， 不过本来都系咁。哇 ，Michael Keaton 都唔好得噶都其实。 吓、 啊，唔系佢 系又咁嘅样噶啦，佢老啦嘛。 系咯，唔知点解系佢其余嗰啲将成间学校嘅班友都比正常样衰咗，唔知点解。 唔系你连阿 Pepper 都差咗啦。 系。 嗯 咁但 Pepper 係咪又老咗我唔知啦，咁佢都冇出幾套戲啦，係咪咁但係都係唔得嘅，即係冇呢個風采嘅，你覺得最後係咪有條中女咁樣咁嘅啫， 嗯， 係呀係呀，咁囉，咁算啦，係啦，好彩黑寡婦冇出，我驚變師奶嚟 係 都唔 出 奇， 有啲紅頭 者咁個師奶邊個，我咪黑寡婦囉，咁 咪有睇 呀，佢都唔認得佢黑寡婦係 咪有睇呀，睇 提就有提，冇出咯。 阿 Matt 话约咗阿寡妇啊嘛。 吓，啊，佢有出，但系话喺佢初头个手机影到成排好远嗰阵有影过。 系， 我睇佢有出。 吓，嗰阵时系影紧《英雄内战》咗啊嘛。咁点 解 阿 Matt 话 约咗阿寡妇？佢串佢讲啫系嘛，唔系讲真啊。 哦，系串佢，佢话咩？ 即系你都识蜘蛛侠啊嘛，咁我都约咗阿寡妇啦。 系啊。 系咯，系咯。咁咯，咁好彩一寡婦唔使出，一出我驚呢度又變醜，再醜樣啲啊！又變咗嗰個咩啊？上次啊高成就 sell 嗰個一個桶 level one 嘅喎。 再前啲啊，安時嗰套 咩啊？哦咩 under the skin， 即係 under the skin， 系 安 時咁嘅狀 態。咁啊難啲嘅，係咯，變個桶啦，係咯，變咗 level one 咁啦。 嗯。 嗯， 冇啊，咁佢如果你话个导演技术嗰度，我都觉得系冇乜嘅。我意思好睇系佢砌埋出嚟，嗬，即系睇上嚟嗰个。 计技术成分今次好低。其实成套我都唔系华盛顿纪念碑嗰段系 OK 嘅。诶、阿 Michael Keaton 发现到佢之前喺车度同佢喺度斗嗰度咧，系都 OK 嘅。即系你所谓嗰个重低音吓亲细路嗰段吓，咁、直到佢入去个舞会。变翻正常声之前咧，嗰、那个气氛都做得 O K 嘅，吓咁但系跟住佢同个黑妹讲话佢唔 deserve 咁就走咗，咁其实嗰度又好刻意咧，想剥胎嗰度咧，其实又系致敬翻第一集蜘蛛扮超人嘅，即系佢咪劈开件衫有个蜘蛛 logo 啊，咁啊呢度佢又冇去到咁顺啦，但系即系有着住西装去，即系好似要除件衫嗰度咧，其实你好明显又系玩翻呢样嘢。 嗯 因为呢样嘢系玩超人噶嘛，咁而家咪玩上玩咯。 系，咁佢其他好多都咩嘅？佢响华盛顿飞嗰度玩，即系点话？玩倒挂同埋玩救条女喺主师嗰度玩晒咁样。 好啦，头先同阿何永讲过，头先阿马仔唔系同系有讲过嘅，喺呢度咪又致敬翻上两集嗰个最经典嘅位啊嘛。 系咯， 系， 即系上两套啊，上两辑啊嗰个，即系加菲就系阿 Grant 要死嗰度啦。 系。 即都系一个深好深嘅坑度咁跌落去啊嘛，咁但呢个当然佢唔系跌到好远，佢就即系已经黐住佢啦。如果唔系，佢又挫死咗啦，可能会 咁远梗系挫啦。 系咁啊，咁呢度冇啊吓，救翻嚟，咁跟住又倒吊啊，跟住个 Jennifer Connelly 个声就举个嘴嘅咧，咁嗰度系玩啦，好明显系啦，佢好多噶呢度，好多呢啲嘢嘅。咁啊，在边度啊？ 仲有你话 咁，如果玩其实头先提过话即系攞翻死侍嚟笑啦，就系、是、其实最尾咪有队长，因为你哋坐喺度做咩？仲等紧呢？你真系好耐性都啊！你仲喺度咁嗰啲咧，佢咪玩翻死侍，最尾咪着完神褛出嚟玩嗰套戏啊嘛？嗰度乜鬼啊？米酒堂啊？ 系，跟住佢中间喺啲楼度跳下跳下，喺啲人哋喺后院 喺人哋啲 back 度喺度行喺度跑嗰度啊，佢咪影翻。其中電視真係播喺米酒堂嗰段喺度跑嗰度啊， 一樣啊嘛，一樣 一樣。咁其實我覺得佢呢度，佢有人話佢致敬嗰套戲，其實我覺得唔係，係因為死侍致敬嗰套戲，佢串翻去死侍，所以攞呢樣嘢玩。 唔係，佢仲喺度上抽堂嗰陣時候，阿黑妹喺度講話，即係佢喺度傾話中意蜘蛛俠， 即係話如果係咁樣爛面咁樣點嗰啲咁樣，跟住又講話。 即係阿肥仔同佢喺度做，同阿荷蘭仔喺度做 sit up 啊嘛，咁後面單人都喺度傾偈啊嘛，話中意啲就係啊，佢話咩即係除咗面具爛面點算？咁仲唔係算嘅死事係咩？咁你呢啲根本就好明顯嘅，咁跟住好啦，咁本身啊 Michael Keaton 又係其實叫做新嘅呢種黑暗路線蝙蝠嘅初代啦、佢叫做呢一種蝙蝠嘅初代，即係黑暗蝙蝠嘅初代嘛。咁你即係佢係一個 DC 嘅象徵嚟嘅，大佬始終係咁你攞佢嚟打，咁其實呢集好多人都話係蝙蝠打蝙蝠㗎啦。係 啊，我喺 Facebook 我睇到有人貼到話。即係人哋喺 Facebook 嗰啲 group 咧，貼到話尼泊爾啲報紙用錯咗張惡搞嘅海報嚟當登咗上去，即係入邊係有 Michael Keaton 個蝙蝠擘大個嘴喎。 係，哦咁唔出奇啊！咁上次阿雷神都攬住阿 Loki 啦，係咪？係 啊， 用嗰張嚟做戲院嗰張，係啊，用咗惡搞嗰張啊嘛，係咯，有冇用咗愛回家？喂，阿 Iron Man 打開個蓋又有流單嗰張， 係啊，叉燒餅啊！ 有冇用錯嗰張啊？而家蜘蛛俠係阿黎諾爾係嘛？馬裝啊， 嚇 定係唔係啊？定唔係啊？好似唔係喎，係啊，係黎啊邊個啊？邊個係蜘蛛俠啊？係咯，總之黐曬啲愛回家啲人落去啦。 嚇！ 咁啊，用錯嗰張啊？喂， 哦，咁啊， 咁佢本身有多惡搞嘅？ 改翻啲名先啦，即係要用翻英文啊，咁樣咁可能得嘅。 用翻英文， 啊、你寫住中文 嘅話，撈單嘅嘛，撈單嘅嘛、 啊，至少寫翻 Spiderman 咁樣嘅嘛，應該得嘅。 阿 Tiger 啊嘛，劉丹個角色叫做阿 Tiger， 係跟住孖裝嘅嘛，孖裝嘅，好咁啊。咁咯，即係其實套戲玩，即係佢我唔知點解佢刻意去串人哋幾個電影公司咯。我覺得，咦，你蜘蛛俠咁大個朵？唔使喺蜘蛛俠度做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你仲咁重用俾個隊長嚟串喎，串翻啊死侍，咁死侍其實好低成本拍嘅啫嘛，我覺得即係人哋就好犀利，就係用低成本，但係拍到一個 style 出嚟，咁你呢個就用重本都翻去笑翻人哋，咁其實 咦啊，我俾好似感覺上呢套嘢有少少惡搞咁，點解感覺上？ 都佢係，但係佢用重本喎。 係啊，佢用重本嚟惡搞啊，唔知啊。 係咯。咁惡搞唔使用重本噶嘛？ 係咯，我唔知咯。佢即係用個方法係，即係好似拎一套惡搞片擺咗落去，即係 Marvel 嗰啲電影度咁喎。 咪如果你重本惡搞有啊，香港電影史上係嘛最重本惡搞應該係呢個《東成西就》啊，係嘛？ 係 咁啊， 即係粒粒巨星啊，大佬！佢個星個數量仲多過呢個《東成西毒》啊，犀唔犀利？ 係，全部嗰啲角色都係星啊嘛。 吓吓，即系佢仲多人啲，佢都冇咁多人，佢仲多人过佢， 系 系啊咁啊，咁呢套啊，哇，成日揾咗啊呢个 Iron Man 同阿美国队长嚟，差唔多叫做间歇性不断出场啊， 系 啊，可以话喺客串阵嚟讲，今次系最犀利嘅， 嗯， 亦都出场嘅时间算多噶啦， 即系以独立一个主角嘅。嘅 Marvel 電影 啦，以前出一出嘅啫嘛，點會咁成套戲不斷出啊？咁棟喺度啊？咁以前係唔會，咁啊呢個哇勁力提攜啊！呢、這個可以講唔係大力啊，係啊，咁呢件事就令到成件事我就覺得有啲失咗重，就變咗，因為咧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啲咁嘅，即係叫做有個新人咁啊，都係天才嚟嘅，咁但係佢就總會有個教練好勁噶嘛。即系例如太智慧就有呢个卢比道叔叔啦，系咪？吓，咁加美游有呢个玛莎改名做古华多罗啦，系嘛？咁你必定咧呢个 formula， 如果你用得咧，你就甚至乎呢个超人尼奥有七星入做佢师傅啊嘛。 吓， 咁呢班咁嘅师傅咧，一定要坐名。你一系就话佢低调啦，你可以话佢其实唔系出咗事嘅，我低调啫，系嘛？我唔係下下話俾你聽我馬沙啊嘛，係咪先？咁啊改個名古華多羅咁啊低調翻少少。嗱佢冇事嘅，佢唔係斷手斷腳扮咗嘅冇嘅。雖然佢成日戴副超啊，就冇事嘅其實。啊盧比魯蘇就話隻眼有事噶嘛，係 啊， 我記得係咪？佢唔係隻腳有事，隻眼有事。 大 咁所以佢落場咧可能有問題，但係佢踢翻嗰啲腳法出嚟咧，佢做到嘅，咁可以踢俾阿戴志偉睇。咁佢唔係廢咗，但係佢係即係可能已經唔可以再係即係服役啦咁 咁樣嘅啫嚇。咁又即係你啲拳手就係啦，好似例如你 Rocky 咁，而家都變咗係即係做教練啦，寧願咁。咁你係坐歪嘅，一定係坐歪。咁你唔會用一個現役而家如日方中嘅一個人嚟做，即係做嗰個所謂教練啊，或者師傅呢個角色嘅。 嗯。 唔会嘅，呢个喺呢个方面上面系一定唔会咁做嘅，因为你咁你会同个主角抢咗嗰个光芒啊，咁、而呢一套戏咧，竟然佢用咗 Iron Man， 仲要 Iron Man 咧本身喺呢套戏入边冇错名，佢依然系如日方中。嗱，你佢错名可以，佢唔系有事，即系你错名啫。OK， 你唔好同佢争光，唔好话即系搞到呢度咧，你救唔到只船啊 ，Iron Man 出嚟救翻只船，咁你咁咧，其实系错嘅呢啲摆位。是啊，错㗎。即係如果你喺呢一个你用呢一条桥你咁样做係错误嚟㗎。 嗯。 係因为呢啲係 grammar 嚟㗎，咁大家明唔明咩叫 grammar？ 係一定要咁样做㗎 ,ok? 即係好似我哋话你树立不死亡 fact， 其实係预示咗嗰啲人要死㗎。係咁、你唔好一味喺度搞呢堆嘢，但你又完全唔跟呢啲嘢，咁你咪你可以唔跟，咁你啲 grammar 咪错晒囉。係咪是不是你可以啦，啲鬼仔都唔鍾意跟 grammar 㗎，啲鬼仔學英文亂咁講㗎咋。咁但係佢都有佢一套邏輯嘅，唔會好似啲香港人嗰啲咁離譜嘅。o k 咁變咗而家佢違反晒所有呢啲嘢啦，同埋刻意去唔跟啦。咁又將啲嘢倒轉玩啦，明明係應該就着全土炮先着正式衫㗎，以往係咪一定係咁㗎。咁呢度就調轉，係先有正式嗰件衫，跟住先至俾人收翻，就著到翻。刻意嘅，刻意 choose 嘅、女主角其實明明女主角坐歪，你去做隔離位嗰個女同學嚇、主角就唔中意佢嘅，主角中意零 fantasy， 但係佢專登嘅，專登咁樣做嘅嚇，好專登嘅。呢度有好多位好專登嘅，係啊， 特登傷害你， 專登嘅出曬面啊，係 啊， 係同為咗同以前唔同而專登改到咁。咁但係如果你係呢度係一個 reboot， 佢會 assume 你已經睇過舊嗰啲，所以希望有啲唔同係。但係如果你冇睇，或者如果你真係當呢套係呢套嘅第一集咧，其實係有問題嘅。 係啊， 好多位係有問題。 係啊，好多位如果冇睇過，唔知做咩事嘅。如果你舊嗰啲冇睇啊，佢當你睇咗㗎，真係。 佢當你睇咗係，佢當你睇咗。所以如果呢一套咧作為係佢自己一個新系列嘅第一作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問題咯，所以我就咁講。 嗯， 你唔可以當佢第一集嚟嘅，其實如果當佢第一集真係，其實就有啲嘢 要腦內補完嘅所有嘢。之前佢點解會俾自己嘢佢噏嘅？即係啲咩 唔止補完㗎啦，係你補唔到嘅呢個淨係。如果你冇睇過，你補唔到咯。 係啊，係啊，即係我又要睇咗之後，佢講咗做過咩？你當係咁樣發生之類咁，跟住唔睇。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套 Uncle Ben 都睇怕俾阿 Iron Man 同佢阿咩伊激死咗。我之前有提一提啊，喺阿漢永嗰度。即系留低个墓志铭，写住责任越大吓，咩、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串下人名咯。 系吓，唔系俾 Peter 嘅出字条。 阿 Peter 下一集误会咗，以为写俾佢啊，误解咗个意思，以为叫佢你做超人咧就要有责任感，唔系 no， 其实都唔系写俾佢啊，系咪咁？跟下一集就要出现呢个 Iron Man 认仔啊，终于话 I'm your father 啊， 同阿因为 Uncle Ben 都唔知道。Peter 是蜘蛛俠，所以不成立的其實。 但是沒錯，是不是要我幫他作埋好嘛？下一集的故事啊。 所以阿美就話唔中意Tony Stark，因為係近時舊情人嚟嘅嘛。 我專登咁講嘅。 係咯、 啊。佢就唔想俾佢知道嗰個係老豆啊嘛。 係咯、 啊。 係咯、啊。係咯、啊。我覺得咁樣 make sense 㗎。如果唔係你做乜個個唔栽培啫，係咪？你明明嗱之前。个 Iron Man 三咁咪有个僆仔吓都，哇！嗰时啲人都话呢个系佢徒弟噶啦，讲到吓， 帮佢插电啊嘛，佢系电闸。 咁而家真系要收个徒弟，竟然冇提过嗰个就整咗个咁嘅荷兰仔出嚟，咁呢个除咗佢私生子之外，真系冇咩其他可能性咯，我觉得。 唔系佢呢个对佢特别好啲，如果咁多我计之中， 吓 佢底薪其余个人都算得好紧要噶，阿同意系佢嗰时好 好 个底其实。 佢算好噶啦，系啊系啊， 又送几多啲，送几多嘢俾佢， 系咯，系啊，送咗佢掟波噶啦，下一集同佢一齐吓， 系咯，唔系佢跌咗个弧度，即刻系救佢啊，派件甲嚟。 哦，嗰、那个 set 咗 program 嘅，嗰、那个唔关事嘅。 系，咁佢都要用 WiFi 上到网先可以咩啊嘛，先可以用到件甲嚟救佢啊嘛，佢话。 嗯。 系咯，即系佢本身成日都睇住佢，即系如果唔系 唔系自己个仔边度咁关心啊？真系， 即系讲唔通啊！ 系咯。嗱，台临尾嗰度好明显系好似老豆对仔咁咯，咁我想。 我直情系啊，嗰度。 嗯，系啊，我系咁咯，套戏其实。 嗯。 呢、這个秘密唔可以话俾阿 Pepper 知啊。 系啊。冇啊，咁但系 咁啊冇嘢嘅，套戏睇下，当然我唔系话差，娱乐性丰富嘅，不过即系话如果你喂，但系点解佢里边好多即系导演上嘅编排就好多，以我咁。我睇完啱好多嘢唔係好順暢嘅，我唔係嗰個故事喎，你搞清楚，我唔係嗰個故事。 佢寫又放，佢寫啲嘢咁樣嘛？你話 係？佢寫啲嘢啊，咁有時佢點樣擺呢、這個呢、這個鏡頭喺呢個位啊嗰啲咧？嗱，即係講翻啦，頭先提過點解咩叫有兩個 opening？ 嗱，咩叫 opening 咧？咁就係你係好多戲咧，即係例如天煞咁，開頭就無端端有個黑影就經過月球啦，係咪？ 嗯。 咁又點咩？啲咩咁巨大嘅佔領地，都唔影喎，多多係嘛？咁嗰啲咪 opening 咯，即係俾留個伏線俾你。嗱，呢個其實一種啦，另一種咧就係好似詹姆士邦咁打一場啫，但唔知咩事喎。 係 即係點打緊㗎？哇！雪山度唔知點啊，跟住或者邊度追逐啊，咁跟住打一輪，打一輪，跟搞掂咗，咁跟住就出呢、這個即係呢個詹姆士邦嗰集嗰隻歌啊。咁跟住轉頭咧，詹姆士邦已經翻到去總部度調戲緊嗰個秘書嘅，通常係咁㗎嘛。咁你唔會話你出完呢個 opening 之後唱埋歌嘅，又出多個 opening 喎。 嗯 嗯， 嗱，今次就有少少呢個狀況啦。佢先擺咗呢個啊鳥人嘅，唔係呢個秃鹰嘅嗰個啦，即係話翻 完 俾人兜走咁，所以就話喂，我哋都要揾食㗎咁樣。係呢個係 opening 嚟㗎，係絕對係啦。跟住唱歌啦，嚇嗲嗲咧嗲嗲嚟嗰個，我唔中意你歌咁 epic 嘅，做咩事？但係嗰度真係嗰度又係問題，你一陣先講。咁出完啦，咦？點解又變咗荷蘭仔自拍？嗱，荷蘭仔自拍咧，其實嗰個係更加適合擺頭嘅，因為咧佢係食翻嗰個 Civil War 啊， 係美國隊長三食翻。 因為我哋上一次睇唔係睇到紐約大戰咧，就要好耐啦。我哋係睇到 Civil War 啊嘛。咁你其實你要續嚟咧，你應該開場就係用呢個手機版本拍嘅 Civil War， 就係咁啦。咁你我即刻连返线啦嘛，成件事係咪？咁你由嗰度入嗰度戏呢就 make sense 嘅。如果佢而家咁样先用咗一个正常画面咁做咗 opening， 就突然间缩返画面变返做手机呢，其实好怪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呀？即係你係由个手机进入个阔画面㗎嘛，其实佢嗰度係。 係呀。 即係呢个係带你入去嘅一个方法嚟㗎。 嗯。 係咪？咁點會你開頭其實已經闊畫面咗，唱完唱埋歌啦，即係依日變翻窄畫面咁嘅，點你想點啊，大佬啊？即係佢又嚟多次啊，又變翻個頭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係 啊，呢度變咗係 你唱完歌唔使再入嘅，你唱完歌就入戲㗎啦。 係咯，佢呢 度變咗個頭。係啦，而家變咗冇嘅冇嘅，你唔會漏啊五個人喎，五個 opening 㗎嘛。 正常，但係佢呢度就變咗咁樣做。 唔會嘅，你一套戲只有一個 opening 嘅，永遠有一個 opening。哇，咁 Ocean Eleven 有十一個 opening 嘅。 係啊，要做十幾個人。 唔會嘛，咁你邊個打多幾個敵人又整多幾個 opening？ 唔會㗎。 嗯。 呢個 opening 就 opening 就係嗰件事嘅開場。嗱，你可以冇喎。你可以直情冇 opening 喎，你一开头就係出嗰个音乐㗎嘛，你可以有好多戏都係咁㗎啦。 嗯。 我记得蝙蝠侠好似即係 Michael Keaton 嗰集第一集都冇㗎，佢开头咪不断播嗰啲音乐，跟住转下转下，原来係个蝙蝠 logo 嚟㗎嘛。 嗯。 其实佢冇 opening 㗎，我一出嗰个咪已经係个话头囉，即係播緊话头歌。咁有啲戏都係咁㗎喎，直接由个电影公司 logo 就去音乐，咁就冇话整一段先嘅，唔系套戏都有嘅。咁但呢一種呢就有機會係佢播完歌就先 opening 囉，你唔會先嚟咗 opening 又播歌跟住又嚟咗 opening， 呢、這個真係又係一個手法上嘅，其實可以講係一種失誤嚟㗎，可以講。咁、其實佢大可以呢用 Peter Parker 自拍嗰個做 opening， 跟住呢 Michael Keaton 嗰係佢補完返佢前事嗰陣再交代，咁會好啲。我唔覺得用嗰段嚟做 opening 有咩好處，佢只係時序上發生擺頭咋嘛。但其实唔需要嘅咯，我觉得系，甚至你唔使影嘅，你话佢其实系一个好老板，或者你话佢其实系喂都要我都要养家，我哋个个人都要养家。其实呢件事你讲嘅系噶啦。 哦，唔系，因为我即系我觉得佢咁摆咧，就变咗令咗，即系而家有多人讲咧，话 Marvel 咁多敌国咧， 個印象，而家佢成日話呢個感覺上強烈啲，就因為可能佢擺咗。 因為你唔使擺佢喺頭㗎呢一段嘢。 係，我知道可以唔使擺，但係佢擺咗班友好似 喺後邊都得㗎。 係， 可以擺後邊㗎嘛。咁你都知道㗎，你都唔好意思。 因為之前所有蜘蛛俠都是在套戲入面交代怎麼變的，那這個就已經變了，因為這個就，但我不知道他就擺了前面變了雙 opening。 但你覺得那個 opening 很強嗎？我不覺得， 不知道，但是他們如果即他這樣擺了，我覺得是令到在 Marvel 的電影人，即是看 Marvel 的人對今次 Marvel 這個大個的印象深了，就真的。 咁當然是啦，你多了 Marvel 那裡的擺角其實是完全除了我除咗洛基之外，其余所有人都是纸板嚟噶嘛，所有敌人都系。 其他嗰啲真系。 其实洛基都纸纸地啊，冇咁纸嘅啫。 系啊，冇咁纸咯，系啊， 都纸纸地。 讲得嘢多啊嘛，冇咁纸啊嘛，你有啲其余啲系。真系咧，我仲系睇紧 X A 阿飞彩嗰条女仔识播带，系咁讲相同对白嘅，就系其余啲大个。 系嘛？ 是啊，即是他Marvel的電影， 這套的確是的， 大哥是的，是啊，因為Marvel的電影 就不是純Marvel的嘛，他又其實是吸收了Sony的嘛，那你Sony他是有講的歹角怎麼會變壞人的， 是啊， 他不是這樣， 他很重的嘛，反而是， 他反而很重的嘛，是啊， 是啊， 那就不是叫做承接回少少咯， 是啊，所以他 又找了人嘛，即搞一下原來都是啊外父的嘛，即其實他這裡就是將即上次阿 Grant 老豆係差佬嗰件事玩多次啫嘛， 嗯， 其實 exactly 嗰樣嘢嚟㗎，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得出。不過嗰次佢嘅身份，所謂對敵嘅身份咧，佢就唔係壞人，佢同佢對敵就係兩個立場唔同，一個係正式執法人員，一個咧就係法外嘅正義啊嘛。呢兩樣嘢有一種角力啊嘛。咁呢一個角力其實喺蜘蛛俠裏邊係有嘅。佢只不過用咗兩個角色嚟去表達啫嘛，咁就係仲要呢個係啊，佢條女個老豆咁樣，咁呢個即係好似好大，即係好大，即係好大問題啦，係咪？即係去條女屋企食飯變咗嗌交，大家咁。咁但係佢最後都接受咗佢噶嘛，叫佢保護佢個女啊。咁其實成件事咧，嗰件事係信嘅，而今次咧，佢呢個變成咗直情係一個敵國，即係發現佢中意嗰個女個老豆係敵國，其實呢件事咧係唔信嘅。即係你係為 twist 而 twist 啊嘛， 嗯， 咁既然上次其實係兩種正義嚇，最尾可以協力嘅，係咪？而今次呢個係冇得妥協嘅，咁但係佢最後有冇咩咧？其實佢都有嘅，因為佢有救翻阿 Mel Keaton， 而 Mel Keaton 好明顯喺監獄裏邊咧，佢專登話：哦，我唔知道啊，知道邊個？佢好明顯係嗱，你有人話唔知佢咩意圖，其實我都覺得好清楚。其實因為佢救過佢個女同都救過佢，咁佢心敲咧。都是唔想將呢個秘密話俾人聽。 嗯。 咁同埋呢其實漢永即係錄音嗰陣冇講啦，但我傾緊佢有提過嘅。佢話其實蜘蛛俠嘅世界入面呢，佢蜘蛛俠同佢班敵人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大家係邊個㗎。係。咪知好明顯知啦，好明顯知啊。但其實佢哋互相有個協議就係呢，唔會用呢一樣嘢作為即係對付大家嘅一個武器或者條件㗎。 嗯。 啊、即其實大家知道大家是誰的，但不會利用這件事，即意思就是我不會因為知道是誰，我搞了家人 是 你 是想玩的嗎？出來打過 是 即他要做這 這班叫大敵人呢，個個都是有個這樣的或者你這樣搞我，我又搞回你是沒有意思咯，即如果是玩到搞家人就、咁佢哋就不是不對付大家，是對付就打出來打練過啦，不要玩這些，唔好玩屋企人，咁即咁有少少咁樣嘅。佢話佢哋其實啲之間係有啲咁嘅，有啲咁嘅，佢又唔係協議嚟嘅，因為冇人會同佢傾嘅。但係意思佢哋自己會達成一個咁樣嘅平衡咁咧。你當佢其實美國蘇聯咁其實大家互射核彈嘅咩意思？ 係咪睇 知道冇意思啊？你又知道我屋企人邊個，我又知道屋企人，分咗屋企人係啲 friend 嚟嘅，大家唔好講咁多。平時就當冇嘢，出嚟咪先打過囉。 嗯， 其實可能大家平時好似而家咁坐低食緊飯㗎，可能個台底度交緊風㗎，隻腳喺度出緊腳刀呀，係呀。咁但係唔好俾我女知道我係嗰個人呀，我又唔想你知知你知道呀，行出去出嚟傾偈，跟住喺度打。即係佢有少少係咁㗎，佢話其實佢漫畫入面。 嗯， 係呀。即係總之唔好搞大家屋企人，佢哋有咁嘅共識嘅， 系排好似。咁但系呢个 共识系净系嗰几个大敌国有啫嘛，咁你其他小混混唔理你噶嘛，咁所以但系咧佢哋都唔会爆大家大镬嘅，大家唔会话大家个真相出嚟嘅， 嗯， 就系咁啦。因为你爆得我都爆得你，可能系因为 系通晒天啊，大镬啊！ 系咯系咯，咁你个坏人都唔想噶嘛，唔系佢个坏人都唔想自己屋企人知佢系坏人啊。 系咯，系同埋你坏人 呢度都系噶，佢呢度都系噶。佢话你唔好话俾我女听系，系咯。咁就所以佢当然后屘俾人拉咗就冇办法啦，就穿咗啦吓。咁但系即系但系其实佢都唔想佢屋企人知佢系秃鹰噶，系咯。佢都想佢哋以为佢仲系一个正当商人咁佢呢一种交代其实今次系有嘅， 嗯， 系有喺度嘅，系。 系 啦，咁至於你話鐵子咧呢啲咧，我相信就算下一集再出咧，都係人哋啲靚嚟㗎啦，因為你睇到個角色做唔到大佬嘅， 嗯， 係啊， 即係你睇個營造都做唔到大佬嘅， 係，佢都係隔人食飯啫嘛，今集， 唔係，其實佢咪即係同嗰個 Soka 嗰兩個 Soka 咁啫嘛，即係其實呢啲本來都係大角色嘅，但係佢而家都變曬一啲靚嘅角色啫嘛，你好似嗰咩 Cosbon 咁，上次嗰個咪又係咁出嚟打手咁樣嘅啫嘛， 我都係僱傭兵啫嘛，係咯。对出一出咁， 系啊，你唔会做到大佬，因为你见佢揾到嗰啲 cast 翻嚟，你就知呢个唔会系大佬嚟噶。佢就算再出场都系呢啲咁嘅 KFA 嚟嘅啫，吓，即系都系啲恶人 中间打啲有啲能力嘅即系贼咁咯。 系啦，又未至于流罗，但系即系唔系，总之系啲叫做第一头马都有机会，但系唔会系大佬咯。 嗯， 系咯， 嗯嗯。 因为佢都仲未谂吓，咁唔使我哋帮佢谂埋，系咪？佢又冇俾钱我吓，系啦。咁下集佢先谂下到底用边个做吓，即系做敌国啦，系啦。咁而家佢哋挖啲敌国挖到咁旧嘅吓，呢啲秃鹰呢啲系即系好似话第二个敌人啊，就系 都做啊，应该 系咯，系咯，咁样咯。咁啊，睇下点啦，系咯。咁整体嚟讲，当然娱乐性嗰样嘢丰富嘅呢套戏，咁你课分睇下亦都唔。所以亦都唔使点太老入场嘅事实吓， 系 咁啊，你都唔使好识漫画，好多咩背景啲人下水，咁你亦都唔需要知吓。咁嗰个咩车 牌啊，个人啲咯，知冇所谓啊，都系咁嘅。 系啊， 其实冇乜大影响嘅。咁如果你净系睇到娱乐片入场咧，的确系冇问题嘅呢套戏，我冇话有问题啊。即系有问题系你再细嚼嘅时候咧，就发觉里边啊，点解？因为我睇咗两次啊，同大家讲嘢。 嗯。 OK， 我唔系十分中意啊，不过因为要做节目，我点都要睇真呢啲嘢吓，即系有啲我有啲疑问嘅位啊，咁啊睇咗都系睇完都系有疑问，即系唔系话我 miss 咗嘅啊，咁即系佢都系有啲喺个编排上有啲嘢唔系咁，即系唔系做到咁好咯，吓， 嗯， 系啊系啊，哇呢套大家都知道系一套一级嘅制作嚟噶，所以你话佢 budget 已经唔系好似以往咁大，但系都系大噶， 系 少啲一。佢系咪？我记好似系 咁啊，梗系少过以往嗰个投资啦，系17亿嗰边嚟啦， 系啦系啦，亿咁啊佢知。 但系其实呢个数都唔系一个细数嚟噶， 系啊， 咁所以其实应该系做得好啲，同埋嗰个导演其实唔系咩名导演嚟噶， 系都系执行导演我咁啊，想 吓佢拍过啲都唔知咩戏嚟噶，有一套小丑喎， 嗯， 又唔系嚟紧套 It 喎， 系唔知咩嚟噶， 系咪啲都系啲鬼戏嚟噶，都系。有一套叫 Cop Car 即警察车啊， 嗯嗯， 有听过？ 冇唔识噶啫。 咁同埋都系2014年、2015年嘅啫吓。啊，佢又有一套叫咩 ？Our Robot Cop Remake 个，我唔知啲出系咩嚟噶。 系 吓，我都唔系好清楚吓。咁样啦，系啦，咁样啦吓。咁啊，唔系啲乜嘢话太出名嘅，讲真嗰句啊，咁啊。啊咁啦，咁啊 ，anyway 啦，咁啊都應該幾聽話嘅，所以嚇呢個導演都嚇 啱佢口味， 最緊要聽話係啦，唔使名導演啊。咁我唔係話好差，即係但你唔可以講話好好咯。 係啊，冇乜手法咯，咁我想就 冇乜手法，真係冇乜手法。 係啊，冇乜手法。即係話好嘅地方係佢整套嘢睇嗰陣時嗰個娛樂。 係啊，冇錯啦，冇錯。係 啊， 我話呢啲都唔係佢嘅意思，即係嗰啲構造上可能都係電影公司叫佢咁做嘅啫。 係。 好明顯啊！我覺得 因為佢其實今次係啊，你話嗰啲咩特別唔同嗰啲係啊，其實因為佢等陣時，即係我未見過蜘蛛俠會冚親個頭咯，咁樣撞翻，即係之前嗰度喺個窗入邊嗰度咁樣跳上去，原來上嗰仲穿到咁兜頭撞埋。 哦，你講嗰度 係啊，即係你正常近視，即係你本身要蜘蛛俠唔會咁樣噶嘛，即係唔會撞牆啊，自己會 嗯 係咯，即係佢呢次係特別整到唔同嘅所有嘢都係啊，係啊， 我哋今次雖然冇顯示到任何 Spider Sense 嘅呢、這個， 我懷疑佢係，因為佢呢套戲係一講佢成咗，我懷疑，即係我覺得係佢呢，因為而家佢仲係靚仔啦，臨尾攞件衫，感覺上都係啊，即係喺 Iron Man 嘅照顧之下，咁我感覺上佢成係咪三套先變成真正蜘蛛俠咧？可以， 我肯定係啊，唔使講，肯定係， 嗯， 係啦，即係你佢著翻紙套衫或者唔用啊 Iron Man 啲嘢，可能要到第三集最尾先有機會、啊 即用晒所有嘢都唔做啦， 系啊， 即套戏都唔做啦，咁咪唔使咯，我着翻件布衫咯， 系啊，到最尾嗰时先系啊， 咪因为佢大把嘢未出啦，蜘蛛侠车未出啦， 系啊， 蜘蛛侠机械人又未出啦， 连单车乜都未出啊，全部 未出系咯，第三集睇怕出到 Marvel 噶啦，应该 应该要 系嘛，终于呢个 打人咧，一嚿嚿飞嚟啊， 复仇者整咗个新武器叫 Marvel 啊嘛。 系啊，系啊 ，Spider-Man 架底啊嘛，系 初初都系一部机嚟嘅，但会变成机人噶嘛， 系咯、 啊，终于出场啦， 系啊， 有齐东影啲蜘蛛侠所有嘅嘢啊， 应该系， 嗱睇啦，咁啊， 哦佢 啲啊，咁呢 套衫又摆我手压度咯，第时吓，唔使咁样佢掹出嚟啦， 我话即系佢俾个变身器佢轻先啦，直接可能咁仲好玩， 系啊， 系啊。都似啊，其实佢一路， 即系而家越嚟越特摄片路线啊嘛， 嗯， 系咯，装备型啊嘛，佢变咗全部装备， 装备型咯，系啊，咁你咁辛苦戒甩咗，话唔使要件衫，我即系 Spiderman 咁先可以又着翻嘅， 呢个所以系对我老豆先会咁啊嘛，系咯，系啊，第时啲家产就俾晒佢喎，咁梗系着翻啦。 咁其实第三集可能佢直情已经继承埋呢个 Tony Stark 咯，因为咁。 个企业都俾埋佢啊，系啊，因为本身公仔书啊，临尾本身系开公司噶嘛，其实 系 嘛，系咯，不过系马超越博士帮佢开噶嘛，咁佢呢个电影版变咗系啊，攞咗 Tony Stark 间公司佢开咯， 系，系嘛， 系咯， 咁佢咪要做叫咩咧 ？Peter Stark 噶咯，其实佢真名系啊， 吓唔知啦，咁佢本身有啲平行世界嗰度嘅蜘蛛侠都系有钱佬嚟嘅。阿King片都系成扎佢手下嚟嘅， 系嘛？ 系啊，即系你本身唔系，因为其实蜘蛛侠嗰、那个蜘蛛嗰个宇宙其实好过瘾嘅，因为好多唔同版本玩得好劲嘅，因为 系只猪啫， 系乜都有啊，只猫都有啊， 蜘蛛侠嗰只真系猪嚟嘅， 有只猫啊，不过死咗啦上次。 哦， 蜘蛛侠只猫嚟嘅， 系咯，咁呢度睇下会唔会全部发生啦？咁佢班同学又变晒超人咁之类啦。 咁睇人又唔会咯，我哋倾过， 我哋觉得唔会咯，因为你以往都系嘅，佢班同学都系以人间睇嘅状况出咗就冇噶啦。 嗯， 系咯， 系，我相信佢班同学都未必会变嘅。咁但系好奇怪就系蓝鸟嗰个角色话会出现喺无限之战。 嗯，但系我唔知边 个 系个 演嘅个 有肥妹啊， 个演员系个肥妹嚟嘅， 系嘛？有冇戴眼镜啊？ 咁我又唔記得套戲入面，因為我套戲入面 我見到，因為冇乜人， 我係我睇完咗，我先至即係見到話嚇、啊、有個咁嘅角色會繼續出場喎、啊，嗰度嗰啲咩人，我都諗唔起，我睇睇幅相啊，唔靚女嚟啊，應該係咪？你話男料，但係兼個肥妹嚟嘅，我咁樣係啦，咁唔知啊，我都比較混亂啊，睇到嚇，或者之後貼翻啲有啲即係叫做外國嘅一啲 page 嘅介紹俾大家睇下，自己睇啦，好嘛？我都唔係好識啊，因為 系 啦， 嗯 嗯，咁样 啦，系啦， 李涛仲有冇嘢要补充？冇就落去啲动画嚟。 嗱，即系佢个角色叫做 Sally 嘅 ，S A L L Y 嘅 ，OK， 嗯， 吓，咁嗰个演员叫 Isabella Amara。咁大家自己查下啦 O K， 嗯， 系都肥肥嘅，肥底嘅，亦都唔系金发嘅。 嗯， 哦，呢个好少金发嘅，系冇乜金发啦，得两个嘅成套入边。 系啊系啊，咁大家自己抄下啦。 嗯， 之后我会贴翻啲嗰啲人哋啲文嗰啲俾大家自己参考，图文并茂嘅嗰啲就系啦，系啦。 嗯， 咁但系你问我喺套戏入边，我都冇乜印象嘅，因为佢嗰队人的确系有炸人噶嘛。 系。 咁但系。特別有印象都係幾個啫，咁但係佢原來其他啲人都哇都各有來頭咁樣，咁我覺得幾誇張啊！咁但係我哋覺得其實冇嘅咯，其實應該係其實實質就係同學一個， 唔会第时变咗超人嘅，我 点会啊？你阿叉仔点会就系 Agent Venom 啊？ 哦，咁佢而家话拍 Venom 都唔系拍佢个版本啦。 系啊， 系，但我话佢唔会变咯。 系咯系咯，唔会咯，系咯系咯，所以咪就系呢班人都系应该暂时都系同学啦。肥仔又点会变高品咧？ 系， 点会变呢个橙魔啊？唔系绿魔啊？ 系 啦，橙妖啊，橙妖精啊，点会啫？你觉得会？ 唔会啊！你好似话你话咪我 成个人变咗南瓜系嘛？ 哦，报新闻哦，金发哦，女好似你话系嫁俾个肥仔啊？ 好似系，如果冇搞错，唔系因为佢可能佢原本个角色系中国人啫，但系佢唔系肥噶嘛？ 系。 系咯，咪唔好理佢啦，呢啲唔会跟噶啦，大家唔需要玩。 肯定会啦，系啦，呢系我嚟玩嘅。 跟 嘅， 都攞嚟玩啫嘛，系咯系咯，佢咪同我一个咁咯，系咯系咯，大家唔好太多幻想多余。系，不过如果你要介绍翻，就其实佢，哦，原来喺漫画入边，佢哋个个都有啲嘢嘅咁咯。 系咯，即系总之卧虎藏龙嘅警察，啲同学都系啲英啲小鬼。 咁因为佢间学校里边的确系出咗好多超人噶嘛，喺漫画。 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同佢哋就读埋同一学校啊，咁嚟咁。咁咩公仔书入面明嘅，系咯，系咯， 系， 即系 Eva 都系啦，系咪？喺佢间喺嗰间中学里面拣驾驶员啊嘛， 个个都系识咗五人选嚟。 吓，咁佢所谓马尔多机关就系嗰间学校啊嘛。 系， 嗯， 咁或者佢呢度都系咁啦，唔好理佢啦。嗰间学校咪喺个巨大嘅辐射嘅下边啊嘛， 系令佢变啊， 变晒种啊，令到啲喺度读啲学生个都 系。 唔係啊 ，Superman 嗰時 Smallville 咪咯，咪受咗佢嗰啲黑氣石，即係嗰啲影響，嗰啲 成個超能力 係， 成個真係 成個真係都有唔同嘅超能力嘅喎，咁兩係咪咁咧？係咪咁咧？係 咯， 唔知啦，冇解釋啦嚇呢啲嚇，咁啊，但我就覺得呢個電影系列未去到玩到咁咯，我覺得係 唔會咯， 係啊，係甚至連黑仔蜘蛛俠都冇話一定。關事，好多人覺得哇咁一定有啦，又提到佢舅父，佢舅父亦都提起佢啊。咁但係我覺得佢講下啫嘛，咁你又覺得會咩？嗱，我覺得呢個只係一個留翻條線，就係、是、如果荷蘭仔做多幾套藥丸唔做啦，咁佢咪可以出咯？因為之前有提過啊嘛， 係或者拍曬 荷蘭仔冇喎、啊，我仲好想做喎、啊，咁咪冇咯，咪荷蘭仔繼續做係咁啫嘛。 嗯， 係， 我都係咁簡單啫嘛，有咩啫？ 係整個後備冇所謂 整翻後備啦，即係你中意又可以出嗰、那個，唔中意又可以唔出。我就覺得唔出嘅機會大啲，因為佢而家都將嗰個好多特徵都 key 曬落呢個 Peter Parker 身上，即係連阿黑仔啲嘢都過多咗俾佢啊！即係例如呢個肥仔 friend 啊，呢啲咁你覺得佢仲會出嗰個咩？會就唔會？因為你睇得漫畫咧，好多時呢啲改真人版都係會攞翻最出名嗰個角色嚟做個人間體啦。咁但係咧，佢哋會將咁多代唔同嘅主角嘅優點咧，都集於佢一身。 嗯 系啊，睇写丰富啲咯，咁我想 系丰富啲，咁我都系咁啫。咁照计佢就唔会出黑仔噶啦，理论上咁啊，大家唔信就睇啦。 嗯， 即系呢个纯粹分析啫。吓，咁啊，打呢套戏好唔好睇？如果你纯粹买飞入场睇下过瘾，过瘾嘅套戏梗系过瘾，点会唔过瘾啫？ 系，因为 我 觉得就算我打得 就 喂多都好啦吓，咁但系我打嗰啲都 OK 啦，咁我啊最中意就系华盛顿纪念碑救人嗰场咯，系咯。咁反而后面船啦、啊，同埋大决战就一场弱过一场咯，我嘅感觉吓 系弱啲啊，最尾嗰场，因为 佢冇充分利用佢空战呢个特征啊。其实佢应该咧铲埋落城市，但系咧佢应该好似阿法利机长咁啊，佢可以咧整个架机打侧飞啊，咁避开晒啲大厦啦，咁系咪精彩啊？ 唔系佢呢套嘢有啲嘢唔知系咪避开之前咁，佢完全冇高楼大厦噶，唔知点解。 唔係，因為其實佢呢套戲咧，始終個筆跡都係爭啲嘅。 應該係啊，咁佢 做嗰個特技咧，就又貴好多啦，即係 咁啫。咁變咗係啲咧，全部都係啲扭轉咗佢 嘅，係咯係咯係咯。唔係，如果你找到架機要衝入大廈群嗰度，一定係大特技啦。 係啊，爆到勁啊嘛。 係啊，咁如果但係你衝入去咧，你就會令到件事就係、是、哇，成個城市陷入一個危機啊嘛。呢度就係冇啊。佢未上去之前就已經炒咗啦，點度打嚟打去都係兩個人喺度打啫。咁你成件事咪唔係咁關其他人事咁咯，搞到係嘛？咁你個決戰就係你會牽涉咗成個城市人入去危險，咁你先至係有個覺得係大件事啊嘛。即係好似嗱，你蝙蝠俠誒決戰啊小丑咁，但其實佢係將兩個渡海輪嘅人命喺度博弈緊噶嘛。 嗯 啊，你一定要有呢个关系噶，打就一定系两个打噶啦，即系等于含卵超人打怪兽啫，咪两兜有打紧摔角，喂，但系两兜都打紧摔角，下边好多市民噶嘛， 系，咁佢可能因为点解你话即系前段喺个船度嗰啲，或者佢喺华盛顿度救人都好睇啲，佢唔系，因为佢又讲翻佢话咩嘛，冇整到啲平民又伤，咁佢咪整咗过去个沙滩咧冇人咯，咁变咗唔好睇咯， 就系、是、常打嘛。 系啊，佢变咗去我嗰度嘛，因为佢之前就系话咗佢喺度打咁样整死其他人啊嘛，话叫佢。 但系你以呢个嚟做最后一场战咧，就唔够咯。 系啊，喺度睇嗰阵时就唔好睇咯，所以佢套戏咁讲，系啊， 即系你要深敲咧，将嗰班人牵涉在内啊。嗱，咁所以蝙蝠侠小丑嗰套就好聪明啦，佢就唔系喺现场，但系咧佢其实整咗两个炸弹喺只船度啊嘛。 嗯。 嗯， 其实佢都第二套噶。 系。 咪喺佢嗰个从嗰个场地噶，咁但系佢真系牵涉咗人哋在内啊嘛，成个博弈。咁你要谂条桥，点样令到件事大家睇得紧张先得噶？你可以逼降嗰个基洛沙滩，你未入城市，但系你要讲到咧，如果佢深敲你，其实佢系阻止紧一件会影响成个纽约市嘅事。但系佢对佢话系影响，就如果俾阿秃鹰攞咗啲嘢翻去第时，就会好大。喂，但嗰个第时啊嘛，大佬 系冇即时啊嘛，系啊。 唔系即时啊嘛，你一定要而家 stop 佢嗰下嘢咧，系即时可以威胁紧成个纽约市嘅先得嘅。咁你至于你谂条咩叫你自己谂啦。如果我同你谂埋，你包你俾钱咪得咯，帮你谂咯。我 谂 咪 阿秃鹰咯，影都会爆，都冇解释到嘅。 咪当然你要帮佢解就亦都唔难。你话佢可能因为受到呢个 Iron Man 嗰啲。即係佢打佢嗰核嘢有好多佢嗰啲爐啊嘛，係啦，咁嗰啲有可能有輻射啦，又或者 whatever 啦，好多原因嘅，又或者定係咪佢同阿蜘蛛俠打嗰陣其實整爛咗咧，咁已經咁即係都唔重要啦，係。個重點就係咧，成場都係蜘蛛俠俾佢打啫嘛。係 啊，佢冇得挑戰啊， 即係完全係似呢個超人強戰回歸啊，真係。 係，咁個名字都改咗差唔多位 啊。只有俾人打冇打人啊嘛，最尾系 佢一路都有被，佢成套嘢系咁不断避开啊嘛，其实差唔多佢淋咗一场，佢都冇打过 啊， 秃鹰啊， 系咯，俾人打啦， 冇打秃鹰啊，系秃鹰自己撞机嗰时 打 自己啫嘛， 咁而最后都系睇啦，佢自己撞坏自己，咁你作为一个收尾嘅一场 suppose 即系最高潮嘅大战，系咪适合咧？呢、這个就系我话点样摆啲位置，我觉得摆得唔好嘅地方， 嗯， 呢、這个就其一啦。系啦， 呢个都有噶，系啊， 系而真系做得最好睇咧，真系华盛顿纪念碑。我谂呢个大家都觉得系嘅，因为嗰度咧，嗰度就好聪明牵涉咗一个历史嘅建筑物在内啊。 嗯 嗯， 通常咧，你系会用呢个做决战嘅。 系啊， 嗯， 吓，而唔系攞嚟做一个中间或者做一个即系吓吓一件好似相对系细啲嘅事嘅，因为嗰件事一定你会觉得大嘅。所以嗱。其实是的，你可以呢两条友在那里打，但是呢其实那个是一个名胜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来的。咁如果他两个在那里打，但是如果他打烂了那个东西，你都会觉得哎呀那就不好啦，那就小心点啦，要就是这样吧。 嗯， 是咯，即是你打烂了自由神像好，你打烂了什么好，但其实蜘蛛侠最初是打烂了双子塔的嘛。 嗯， 这个没有出到街的。 哦，是。 哦， 因为就系初代 Toby 本来嘅画头有影过 底片有啊嘛，跟住点知我？ 但系后屘改咗，因为911嘅原因咧， 系啊， 就改咗啊嘛，系啊，真系冇咗啊嘛，吓咁变咗你呢个咧，其实喺电影入边咧，你系咁样处理嘅，即系你系会专登喺一个明星前面去决战，咁其实呢个你睇怪兽片就最兴噶啦， 嗯， 好中意走咗去个名古屋嗰度，走出边度？佢系要企喺嗰个 landmark 隔篱嘅， 系京都又喺我咩嗰度隔篱喎？ 系啊，次喺个名胜隔篱吓，咁俾惊你唔知喺嗰度咁样打嘅，咁系啊，咁佢就系专登噶嘛，咁系啊，咁你呢个系好重要嘅，的确喺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戏嚟讲吓，咁但系佢就唔知点样拣咗嗰度系作为一个只不过中间嘅一段咯，咁系嗰段好好睇啊，嗰段好好睇啊，但系哦，就嗰段系最好睇咯。即系 仲要斗佢位高添， 好睇。啊，仲要咩啊？ 讲佢位高啊！ 未系啊，系啊，我都中意呢样嘢啊！即系喂，其实佢系咯，佢会唔会惊高嘅？因为佢其实唔系爬到好高嘅啫，佢一路都 系呢个唔系爬到高啊！呢个版本嘅蜘蛛侠 系啦，佢成日都系啲好矮嘅楼度爬嚟爬去啊咁。 系啊。 佢亦都冇话揈到自己揈到天咁高，佢都系啲普通嗰啲屋啊、树啊。嗱，嗰啲咩？嗰啲电线杆啊，咁样揈嘅啫嘛。 嗯。 系啊，唔系呢个我觉得唯一一个即系呢个好嘅版，即系呢个版本好嘅地方咧，就系佢诶，虽然你话佢狮子人嗰个做得差，即系但系佢冇嗰种即系近视嗰种一射错，即系射咗啲上去，即系好似弹弓咁咧。 系啦， 射咗上去，喺火箭炮咁直上，跟住几十层楼一路去啊！我依家唔知发生咩事喎，嗰阵时 唔知黐住乜嘢啊，仲要 系啊。佢之後飛，佢射上去唔知射咗去邊，但係可以一路扯住上喎，可以直升機直飛上咁啊！ 仲要冇大廈地方一樣照射啊！唔知黐住啲咩㗎？係 啊，今次咪呢個，所以咪話佢玩咯，無端去到一半冇樓，跟住射咗之後咪喺度跑啊要。 佢射跟住嗰條蛛絲係咁射都冇嘢啊，黐唔到嘢啊嘛。 係啊，跟住咪喺度跑啊要。 咁如果根據動畫就唔會啊，佢黐住啲雲㗎啦，我估啊。 係啊。 因为佢空旷地方都照揈嘅，我知黐住咩揈嘅咧？ 系啊，明明 系云啦，嗰个除咗云之外， 心谂都飞到啊，唔知做咩啊， 有时啊都飞到啊，唔知点解啊，好犀利。咁啊，以前就冇交代，咁呢度就冇啦。佢因为冇嘢黐咧，就唯有跑啊，咁 系啊，跟住台 咁啊，佢跑到咁快嘅，最奇怪就 系 咯， 系啊，台攞人架车咯， 系冇错，仲要差人架车，系啊，系啦，咁啊铺定下集出车噶啦，我估系， 系啊， 咁啦。咁啦，冇咩嘅，其實都係講下啦，係啦係啦，咁我哋話佢咁似呢個名偵探柯南啊，係咪應該佢係食咗藥變翻後生啊？ 揾翻一個大人版，其實佢哋啲 friend 嚟噶，都係復仇者嘅，點樣食咗藥變翻細路啊？ 其實佢唔使講，佢係 high school， 叫佢其實係中老噶啦，已經係結曬婚，佢老婆就係 MJ 啊嘛。係 啊， 仲生咗個女添，近排噶嘛，但係唔知俾啲咩黑衣人咁上下咧。整嗰啲藥都係跟住食到變翻靚仔啊！係 啊，再翻多次啊！ 啊，點知連個醫都食埋，所以由阿婆變翻做中女啊！係 啊，但有佢兩公 男一定變細路嘅，係總之翻翻轉頭十幾廿年噶啦，咁啊醫咪差唔多咯，變翻中女啊！咁佢就差唔多變 佢三十幾咁咪四十咁樣，差唔多 十幾歲咯，變 咗十幾歲啊！ 但系佢连个年龄啊，连个性格都变翻嘅，唔系有大人嘅智慧同记忆嘅，咁咯， 冇咗系啊， 咁啊再次翻学啦，咁啊唯有通知三冇办法啦，咁个 friend 嚟嘅话，咁我都要照顾佢啦，咁合理啲咧又 系咯，咁睇佢 系咯，咁合理啲系嘛，直情完全做翻柯南啲嘢系嘛， 嗯， 系咯，咁啊查案啦，唔该平时系咯，唔好咁无聊啦， 哦佢冇啊，呢度系捉下啲小偷嘅。 系咯，其实我觉得佢嗰件事都可以用查案方式做噶嘛，即系查福英嗰度啊。 嗯， 我系。 咁如果佢有翻啲系唔系，其实蜘蛛侠系有噶，系有呢个 detective 嘅。 佢呢度少少嘅，不过佢唔系做得好好嘅。咁佢都有响间学校见到佢哋，射咗个跟踪器，跟住等佢停咗，跟住又再搵佢。 其实蜘蛛侠都有做啊 ，Batman 啲噶嘛，就擒咗人哋度查下啲乜嘢噶嘛。 我有嘅，成日都有嘅。 佢真系拉嚟拉去咁样噶啦，其实 有 佢系有蜘蛛头脑噶。其实蜘蛛侠系你睇翻卡通，系啊， 系啊，入人哋屋咁样查嘢噶嘛，成日都 系啊。但系佢呢度系冇嘅，即系你睇真人版好似咁多套都冇嘅。 哦， 即系都系 呢套有少少啦。其实呢套 都有少少啊。 唔系，因为佢都系嗰个追踪器嗰度揾佢哋个斗人咩咁，佢走去打劫嗰阵时走去阻止佢，都叫做有少少啦，起码。系咯， 咁我觉得 Iron Man 唔系应该做嗰套蜘蛛衫嘅咯，系应该做嗰个煲胎俾佢啊，系嘛？ 做个煲胎俾， 系柯南啊， 系都系啊，变声器啊嘛，等佢唔使俾人哋揭穿身份啊嘛。 佢都有啊，佢呢度都有变声器啊。 系啊，不过个变声器太搞笑啦，得罪。 佢送咗 Batman 个俾佢啊嘛， 哦系，变咗 Batman， 唔系佢有套变咗 Batman 声啊 嘛，嗰度摆到明系玩 Batman 啦，另一个位。 系咯， 系啊，另一个位专登玩 Batman 啦，系咯。 啊，好似佢攞车嗰度咪玩 Batman 啊？ 是啊， 吓佢攞车啊，同阿 Fast 攞架车嗰阵时咪扮 Batman 声， 我嗰度都有咩？ 我有佢咪要攞架车嗰时扮声噶嘛，同佢讲嘢， 吓 好似系咯， 但佢冇用嗰部机喎，好似 系啊，佢自己扮噶嘛，嗰度系 系咯，佢冇用嗰部机，嗰部机夸好多嘅，真系 Batman 好重音嘅， 吓好机声咁咯，成个 吓嗰条友笑佢嘛，话佢女仔嚟噶嘛，讲嘢系 系啊， 我唔系女嚟噶。 唔系咁，佢呢啲嘢佢砌得就即系，如果你叫做 O K， 好笑嘅。如果呢啲就，我觉得比较 cheap 啲咯。咁我想就，如果你话 呢啲 cheap 啲嗰啲好笑咯 ，cheap 啲嗰啲好笑咯，系啊。 咁啊，咁啊，粗口都有噶。后尾啊，尾二都讲粗口啊，原上 爆咗最尾嗰个音啊，争 撐最尾一尾。 都發咗 F 音先唱歌嘅。 係啊。 What the fuck？ 發咗 F 音㗎啦。咁咧，咁啊 ，OK， 咁啊，好嘅，套戏好好睇嘅，不过即系就你唔好太过去执着一啲技术上嘅嘢咯。 系啦，技术上系唔得噶，我都觉得系，即系冇咁技术嘅，咁我想系啊，系啊， 冇， 系多争到你话系睇 嗰个位 OK， 但系其他位系比较诶，其实系一般嘅技术上拍得啊，系咁。咁亦都冇乜解釋嘅，啲嘢都係要發生發生咁啱，屎忽撞棍咁，唔 係同套戲 啫。即係如果我係阿秃鹰咧，我冇咁得閒搞佢住，因為我今晚又大茶飯要去搶套飛機，我仲得閒同佢靚仔。咪咯，我係都喂第日喂，我都知道佢係我第日先去整佢都得嘅啫。 咁快揭穿佢，等佢撩起把火嚟揾人。 咪咯，你直情講下扮唔知，唔其實啊，佢唔同阿 Peter Parker 講，佢唔知㗎。 系啊， 阿波唔系佢见佢喎，咁啊系喎，佢 知 唔系比较知，不过争在唔会即刻觉得要即系捉佢咁嘅可能。 唔系应该话佢，佢唔即系佢可以扮唔知 Peter Parker 就系蜘蛛侠，佢忍住手先。 佢扮系佢扮佢唔知，系有啊 Peter Parker 知，系啊。 系 啊。咁可能佢嗰晚都未必会做嘢啊嘛，佢可能挂住收 女。佢冲咗，可能佢都同个女跳完舞啫嘛。 系啊。系啦，咁佢就等佢唔好阻住佢做大茶饭，系咁会唔会咁嘅 事？系啦，唔知啊，佢预咗，可能佢觉得啊，边个可以怼得到佢话？阿 Faker 可以搞掂佢话？ 系， 真系唔知啊，呢个就，因为佢摆咗阿 Faker 都要攞啲相出嚟啊！我有几个孖生兄弟噶，咁啊，嗱呢个做咗蝙蝠侠啦，嗱系啦，呢个等佢做阿 Batman 喎，系咯。唔系我嚟噶，唔好认错啊！嗰个就专登咁讲。 佢话有一个就唔知走咗去做咩 ，fat 中意咩，中意啲秃鹰咁嘅嘢咁样，唔知走咗去边啦？呢个有个 新 赚 咗工咁上下啦，系啦 系 啦， 系 啦 系 啦系啦，系啦，唔系我嚟噶，不过呢啲系啊，我啲兄弟嚟嘅，系好衰啊！成日佢哋即系俾人以为我啊，做个衰做啲错 啊， 以为 认错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咯，无端端同佢咁讲啊， 系咯。但系冇搞嘅话， 即系食大茶饭只狗喺度，做个盒咁喺隔篱个咸城嗰度啊，系咯，诶，都唔带翻我哋啲兄弟啊，怕一打刀啊， 系，好啊，都系咁咯。我觉得系佢咁样反而有快嘅。如果你话个即系唔 make sense， 系个进度就好快咯，套嘢。 其实唔 make sense 嘅，不过我冇听过啲人话呢套啲嘢唔 make sense 嘅，最唔 make sense 就系。其实因为佢个进度快啊，所以你唔会觉得唔 make sense 嘅。 我唔觉啫。 吓， 我觉 得。但系你睇嗰阵时你唔会觉得。 我不嬲就 skip 咗嘅，我唔会问一啲同现实逻辑相即系会违背嘅，因为呢度系戏嚟嘅。我反而会问咧，即系佢之前自己讲嘅嘢，自己有啲唔系好入到嘅嘢多啲嘅。 嗯， 系。因为嗰系佢自己讲噶嘛，系佢套戏自己表达噶嘛，系咯。嗯，即係好似佢頭先先拉住部船啊，應該都幾大力啦咁。咁佢點會受到嗰堆石砸得住咧？咁當然你阿馬仔都話，咁佢個心理上恐懼啊嘛，嗰啲咁嘢係。咁甚至乎佢嗰下係因為佢砸住咗佢出唔到力添。你出力你都要有個位俾你去撳，或者 擺 翻個鋪低咁樣噶嘛。你係咪係嘛？即係我唔可以揾個舉重嗰個嘢砸住你，咁你起唔到身噶嘛。 嗯。 唔係，真好簡單，即係你坐喺度咧。如果有人即係揾嘢令到你個頭唔喐啊，即係佢揾咗手指咁指住你額頭啫。所以你即係唔係話鬥力，即係意思嗱，你唔准喐喎，你起身啦，咁你起唔到噶嘛，因為你個重心問題啊。 嗯， 係個重心問題係所以你起唔到身噶嘛，唔係你唔夠力啊。係咁，當然即係咁講，但係我覺得啱啱頭先先至拉完架船，點解佢而家會嗰堆石嗱？我初仲以為佢嗰堆石好厚嘅喎。即係如果佢初就影佢被砸住，佢冇影有幾多嘢砸住？我以為佢咪成等大廈冧咗咁樣咧。咁啊應該起唔到啊！如果成等大廈係咩？誒、原來咁少嘅咋咁，即係嗰下我有啲覺得，切咁樣咯。 嗯， 乜咁少嘢㗎咋？咁咯，有少少咁咯，係咯。啊，咁佢要咁都要克服，要克服自己起唔起到身就有啲我都有啲唔係啩咁咯，係啊，你俾我嘅有啲咁嘅感覺咯。 就我睇嗰陣時係講佢自己心理問題，佢好似好驚咁啫嘛。我見到一 定有。當然係反映咗心理問題，不過我意思就係其實佢可以用大堆啲嘢砸住佢啊，我意思。係， 即係整都唔好咁少啊，整多啲。 係你整多啲，係啦，佢話都死好犀利喎咁啊！我睇到嚇乜就係咁嘅咋？咁咯，點解要咁啫？你求其啫嘛，反正超人嚟嘅，你整大堆啲得唔得？ 整大堆啲啫，系咪？ 得兩嚿嘅問題，暫時係。 係唔好得兩嚿，大佬，我都有啲嚇咁樣，咁弱咗啲喎，咁明明頭先你都拉住隻船，咁呢兩嚿嘅船係咩？ 喂， 係咯，係。 咁係啊，呢套咁應該 都冇啦，冇啦，冇鬆，唔係冇嘅，講唔完嘅，好多位嘅，咁啊都得意啊套嘢，係咯，其實都係咯，好，有冇嘢講仲？ 冇啦， 冇啦，得啦，下一套。